起了小航，飘飘摇摇，咣里咣当，惊动了那水中的个鹿。愣愣两翅儿忙啊，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啊。

通通，上阵全凭三声先军的胆马定开京，正定长山大义元将，谁人把这儿赵子龙长坂破石英勇，救出额斗小英童，众将骁勇还小可最怕南阳，诸葛他叫卧龙，这个人扎出茅庐先手 城外安营 前人讨战在关城，皇城马上心不悦啊啊！大胆的敌人，你们敢乱虎行？我想你们这远路而来，当心新人马。 长沙呀，打架这玩意儿是力气活儿啊！康老师，您还得再唱一段。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《博望坡》。 不白出来，带出俩花篮来。康老师还得再唱一段。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《桃花庄》。 在一路上，高过